1998年，青春偶像剧将爱情进行到底热播。当陈明的镜头第一次出现在荧屏的时候，你会在心里很自然地问候一声陈明。在剧中他客串的角色也是温婉的，当大雨滂沱，当这首等你爱我的旋律响起，那个时候到处都荡漾着青春的歌声。这首歌曲无论什么时候听到，那种来自内心深处的震撼总是能够轻易的让人热泪盈眶，就如同看到一些看似不经意的东西，却在回味之后最执着的留在了你的心底。继续来听到的是这部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歌，由小柯演唱的《遥望》。这里是舒雅的第六感，我依然是你的好朋友舒雅。继续邀请出的是将爱情进行到底当中的小爱，谢雨欣演唱的《谁》。 遇见你的我，碰到我的你。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想和你去吹吹风，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虽然你是不同时空。 迎着风，一起来说说心里的梦。FM 九五九，江帆和你去吹风， 吹吹风。 熟悉的一首旋律，来自鲍小子的《彩虹妹妹》。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和你去吹风，我是江帆，问候大家早上好。刚和你提到鲍小子这个名字，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哎，有一点点的陌生，但是你知不知道陈小春刚出道的时候就是从鲍小子当中走出来的呢？这个组合是90年代港台地区著名的乐队组合之一了，总共呢出过4张专辑，是由吴世龙和李东垣两个人组成的。而之后陈小春呢与罗文合作，也担任鲍小子的成员，在几位当红歌手的演唱会当中任舞蹈演员。和你去吹风继续带来的是来自邓丽君的一见你就笑，我是江帆，你一见我笑了吗？

就在我眼前。耶耶耶耶耶耶耶耶，眼前的黑不是黑，你说的白是什么白？斑白云背后的蓝天，我望向你的脸，却只能看见一片虚无。是不是上帝在我眼前遮住了脸，忘了掀开？ 欢迎回来，这里是和你去吹风，我是江帆。刚和你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萧煌奇，你是我的眼。这首歌从2002年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发行了，但是一直到后来经过林宥嘉重新的演绎之后，才让这一首歌忽然之间就火遍了大江南北，变得爆红爆紫。而萧煌奇这个名字呢，也慢慢的走进了人们心中，他那个戴着墨镜的标志性笑容也慢慢的被大家所熟知。好了，继续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前奏一响起来，是不是就把你拉回到了小的时候？我从小是听着这一首歌，唱着这一首歌长大的，几乎可以说，应该算是我学会的第一首，还算是能够在长辈面前进行表演的歌吧。妈妈的吻，一起来回忆一下童年的时光，静静的听。 小山村，小呀小山村，我那亲爱的妈妈已白发鬓鬓，过去的时光难忘怀，难忘怀。妈妈曾给我多少吻，多少吻。

来自 Backstreet Boys 后街男孩的一首 I'll Never Break Your Heart， 这也是后街男孩的一首老歌了，也算是他们的经典作和成名作之一吧。我相信后街男孩那个时代应该陪伴了很多很多人的成长，当我们刚刚开始接触到一些欧美明星欧美歌手的时候，刚刚开始觉得自己的英文水平好像还能够翻译出那么一些些歌词的时候，听的应该大多数人都是后街男孩吧。和你去吹风继续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当然了也是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英文歌，连着放两首英文歌的时候在吹风的节目当中不太常见。继续听到的是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 One More Chance。 低下头，微

通知在强化履行各方义务的说明中指出，就读小学一年级儿童的截止出生年月，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根据法律规定和实际情况统筹确定。就北京而言，各区教委此前都曾明确规定，小学入学的适龄儿童必须在入学当年8月31号前年满6周岁，不足龄的儿童不能提前入学。此外，今年北京市义务教育入学政策将于近期发布。北京晚报消息，今年5月起，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将陆续开通5条新国际航线，包括北京至苏黎世、北京至阿斯塔纳、北京至雅加达、上海浦东至巴塞罗那、深圳至洛杉矶。在刚结束的春运期间，国际出境游需求持续旺盛，尤其春节期间，国航占据主导的英国、西班牙、意大利以及纽约、洛杉矶、夏威夷等目的地国际客座率实现82.4%，同比提升3.1个百分点。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想和你去吹吹风，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虽然你是不同时空， 迎着风一起来说说心里的梦。 FM 959，江帆和你去吹风， 吹吹风。

所谓的残忍，看不到伤痕。 现在是